刚刚转了1834.89美元，卖出1836.22美元。港汇指数100.8，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好生活，早晨啊，榴莲， 早晨， 请你饮啊！ 哇，晨早榴榴拎咗杯红卜卜嘅嘢，超人啊，你莫非就想饮剩？ 榴莲，你睇清楚啊，我饮嘅系你搜罗翻嚟营养丰富嘅红菜头，我将佢榨成汁啊，嚟做早餐啊！榴莲唔好偷懒啊，继续为我哋搜罗本地新鲜食材资料俾我哋。 收到，超人，留意星期三开心好生活，本地鱼龙美食逐个粥。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因为就来大家都说政府已经准备了有疫苗到香港给大家接种了。我们今天就讲个题目，就叫做从中医和自然疗法的角度去看新冠的疫苗。请了一位是当然是中医师，是这个是廖少明中醫師，而家喺直播室度啊。咁另一位咧就係自然療法博士啊 ，Doctor Lily 啊 ，Lily， 你好， 係你好，係。咁咧就話我哋就係今日咧就應該可以講係一種另類嘅觀點，同而家傳統西醫嘅睇法唔同嘅。咁啊 ，Lily， 你要認為其實喺自然療法個角度咧，其實中醫都係算係自然療法咧？ 是绝对的，绝对是的。咁我哋用一啲嘅天然草本嚟提升体质嘅，改善个内脏功能嘅。咁当然中医一定系自然疗法啦，咁多年历史。 咁啊，廖医师，我想问下你啦，而家成日好多人流行讲个讲法，就叫做中西医嘅合拼嘅治疗。但你会觉得其实中医同西医系其实两个完全唔同嘅system 的系統，同埋成個思維模式都不同嘅，即係其實講合併咧，其實有會唔會有啲叫水溝油咁樣嘅？ 絕對係水溝油啊！嘅合併國內好早期已經試過啦，咁佢提出有個名詞叫新醫，新醫嘅意思即係又讀西醫又讀中醫，咁但係都好似去到最後咧，都唔係好成功。 係咁我哋而家講到最近大家最關心嗰就叫做新冠病毒啦。咁其實而家目前好多人話確診入醫院啊。其實到目前為止咧，西醫嚟講啊，對呢個病毒都係束手無策嘅，會醫唔識醫喎，係靠嗰個病人自己嗰個免疫系統去自己醫翻自己嘅啫。佢只係做一啲叫做入醫院啊，唔係佢醫你，佢只係叫做你呼吸唔到。俾個呼吸器你，即係做嗰啲舒緩性嘅一個咁樣嘅舉措係嘛？ 係啊，其實呢、這個去同西醫醫呢個傷風感冒咧，係完全係好類似嘅。 係 西醫醫傷風感冒嘅時候咧，佢有時都會好坦白咁同病人講，就係話傷風感冒係病毒感染啊。西醫係冇藥可以醫嘅，唔 係 好似對病菌咁有抗生素可以對付佢。咁佢話冇藥可以醫，咁唯一可以做咧就係令到你症狀減輕或者消失，令到你喺病嘅時候咧 你會舒服一啲。 係 康復得翻咧，其實係要睇個病人佢個免疫系統係咪可以恢復翻。 嗯， 如果你恢復翻嘅話，你會有免疫細胞走出嚟啦，砌低病毒，咁你會好翻咯。 啊， 咁亦都有好多 case 啦，係恢復唔到嘅。 係 嚇，咁呢啲就係我哋經常聽到或者見到嘅所謂冇好明顯症狀嘅受感染者。 係Lily 啊 ，Doctor Lily， 你點樣睇呢、這個？新冠病毒呢其实是不是都 是,、都是靠自己医的呢？ 其实本身我就、在2020年呢都有我自己的病人呢就在钻石公主好的。 哦、 那成家人的十个人。那他又很好彩有带我手上有小部分的东西上了去。嗰陣時就船上都喺2月5號嗰時已經130人確診㗎喇。咁可以點樣呢？個個隔離曬房又唔准出房。咁佢哋就船有送食物俾佢。咁我就唯有就係話盡量唔好食一啲令到血壓會上升回喉嚨痛嘅食物。防止咗，因為新冠病毒大家都知道啦，兩個途徑㗎啫。咁一個 ACE2 入啦，即係嗰個血管緊張素啦。同埋另外一個 EGFR 一個嘅甲基轉移酶進入身體，咁我哋就首先唔好食啲熱氣嘢先咯。咁啊嗰啲煙煙酒酒啊、咖啡啊，真係喺呢段時間以免防自己嗰個血壓上升，提升呢個炎症。所以話都係叫佢哋盡量食啲清淡啲啊，飲多啲，真係話用多啲植物嘅元素咯，咁啊薄荷葉、檸檬，再加埋我有啲個配方咧，咁好順利啊！成家人一個都冇事，好健康，落翻船。 哦， 係 唔使落藥物， 唔使。今日因為因為我自己咧喺有一路睇咗唔同各方面嘅地區嘅外國嘅有病人啦，咁加州都有一個確咗診，去到醫院門口唔收，唞唔到氣。107度，可以点？医院净系俾啲药物同埋俾个你需要氧气机就俾你啦。翻去等啦。可以咁，我都嗰阵时都话好无奈 ，FedEx 又寄唔到嘢俾佢，只能够用一啲嘅真系草本，教佢点样自己制一啲嘅疗剂。咁好幸运啊！呢位女士原本一日都瞓唔到两个钟，唞唔到气噶啦，屋企冇乜，得个女好细。咁佢肯依從呢個方向，好幸運，佢三日內佢嗰個唞氣亦都順曬，瞓到六個鐘，跟住一個禮拜佢好翻。咁所以植物嘅草本嗰個元素咧，我哋真係唔可以忽視。 廖醫師嗱，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就話而家睇到新聞咧，政府成日都話要圍封，即係話住咗啲咩地區咧就要圍封，係要強制檢測。咁啊，如果係咪有啲人其實存有一個危險嘅地方，就話係一檢測咗話呈現陰性，咁啊舒服曬冇事；如果陽性就確診啦，驗咗陰性就冇事。但係其實會唔會有好多人佢其實係感染咗，但係佢係冇陽性嘅測試測個結果出嚟，佢係陰性嘅，佢係冇病徵嘅，咁佢以為自己冇事，其實佢有事嘅。 其實個情況絕對係咁喎，其實。根據我自己過去十零年臨床的觀察，其實沒有症狀的受感染者的比例是多到你想象不到，是很多。因為中醫和西醫不太同，西醫就會看你表面症狀，如果你是傷風感冒症狀，你有那就傷風感冒，如果沒有的話呢，如果沒有的話呢，就不當你是。但是中醫呢，去對傷風感冒咧，其實係睇得好重要。其實傷風感冒外感係中醫學術嘅核心嚟嘅。 係啊，嗰啲叫做外邪係嘛？ 佢叫外邪。 啊， 咁中醫最經典嘅著作，好似《傷寒論》咁啦。其實全本都係講緊即係外邪入侵身體之後啦，你係通過唔同嘅層次影響佢身體嘅。咁你係喺第一、第二個層次嘅時候咧，你會有一啲典型嘅外感症狀。咁但係你再深入嘅時候咧，已經係其他症狀，甚至係冇乜症狀。咁其實中醫喺呢一方面啦，而家 經常去會話係要揾出嗰啲無症狀受感染者啊。咁、其實中醫喺呢一方面咧就非常在行啊。如果你要揾無症狀受感染者嘅話咧，咁中醫隨時都可以揾 把把脈，睇睇條脷， 把把脈睇一條脷。咁當然啦，你要通過完全係望聞問切成個過程嘅咯、啊。你如果唔通過望聞問切嘅話咧，就有機會會有問題咯。咁、但係如果你有通過望聞問切嘅話，呢、這個外邪究竟有冇入裏啦？入咗裏，當然啦，有機會會有激烈嘅反應咯。但亦都有機會啦，好似而家大部分人咁啦，係冇乜症狀或者係冇典型症狀。 嗱、有中啊，廖醫師，中醫有個講法要治未病者。咁但係咪唔係叫做未病，不過冇病徵者，係咪可以咁睇？ 其實唔可以咁睇啊！我覺得治未病咧，就真係有一啲誤導啊，誤導嘅意思啦。 即係好似佢冇病，其實嗰啲病會顯出嚟。 其實即係冇乜人即係冇病嘅時候咧，會係好留意自己的身體啊。咁呢、這個。我覺得純粹是理論上講下啫，咁中醫始終咧就唔係，其實中醫是醫術嚟嘅，醫術咧即係醫病嘅，我想你話保健啊，或者是治未病啊呢類咁嘅講法啦，真係係 有啲誤導。 中醫係末流嚟嘅，我覺得中醫是唔應該太講呢啲嘢，中醫是要醫病咯， 即係你話問題，你話你冇病，好人好物。問題係你伸條脷出嚟啊嘛，個脷胎咁厚嘅，咁知道佢哋身體有啲唔妥啦，已經係嘛？ 嗱，其實個情況就有一啲複雜嘅。我諗喺古代嘅時候啦，啲人個平均嘅體質咧就強好多嘅， 係 強好多。即係話咧，如果你一有受感染嘅話啦，咁你會有好激烈的症狀嘅。咁但係喺而家現代啦，因為西醫去醫呢個症狀係做主導啦，醫症狀結果咧就係會令到好多人個免疫啦係會受影響嘅。受影響之後咧，個結果就係好多人都會係無症狀受感染者。咁呢個無症狀受感染者其實就我頭先講咗啦，比例就真係好多，人口佔嘅比例好多啦。咁我覺得就西醫冇辦法可以處理到嘅，而係中醫真係對理論係比較係熟悉嘅中醫啦。 因為西醫通常係注重嗰個果啊，西中醫就比較注重嗰個因啊，即係你點解會搞成咁，個因原因喺邊度係嘛？ 嗱，我覺得咧西醫啦，嗱西醫都係社會嘅精英嚟嘅，咁你睇到好多。啲高考狀元啊，十個八個 都考醫科， 都話要考醫科啊，出去醫人咯、咁但係奈何去畢咗業之後啦，去醫人所依賴嘅藥物啊、器材啊、工具啊，其實都係嚟自啲咩人啦、啊，係嚟自啲跨國大企業喎，跨國大企業佢最重要咧，其實 要揾錢， 係要揾錢啦，要有市場佔有率啦，咁甚至係壟斷啊，嚇，咁所以就因為咁咧，就好多商業嘅元素係參與喺西醫嘅治療裏邊咯，咁係搞到係幾複雜 咯。啊，多啲呢啲，其實你要。自然療法其實你頭先講要即係飲食方面要注重啦。但我知道自然療法都好多範喎，譬如話有一種包括埋陰療都係屬於自然療法喎，係嘛？ 嗱，咁講翻啦，有好多種都叫做自然療法嘅。咁你係嗰啲叫做靜思啊、meditation 啊，都會有嘅。但係我自己個自然療法咧，就係、以側重係咩咧？科研生物研究嘅。 哦。 咁啊，變咗好似我好似阿廖醫師咁樣講啦。咁我其實自然療法唔係真係話望下聞下就會好嘅。咁但係實際上自然療法一樣要係讀病理學、讀解剖，讀一樣係要讀藥物嘅。唔係人哋以為嗰啲嘅自然會好嗰只叫做自然療法。咁我哋亦都側重曬內臟個功能點樣調整，好似個肝臟個邊個嘅細胞色素 同埋個 DNA 點樣處理呢，令到身體先至會功能性慢慢轉好呢，唔係我哋所講嘅自然療法咁空泛，即係我側重就喺大學研究嘅。 係，哦，都好科學化嘅變咗。 係，其實我家都做緊肺炎研究嘅喺大學。 哦。 咁啊，亦都出咗一個報告，呢個係初步報告嘅喺小鼠嗰個生物研究裏面。 哦。 咁喺七日內可以令到小鼠個肺炎咧係好翻咗一半㗎啦，個肺炎。 咁啊，阿 Doctor Lily， 你既然做緊呢個科研啊，關於嗰啲藥物啊，我係想問你，咁而家就嚟要推出嗰啲新冠疫苗啊，有幾隻喎？你又點睇呢幾隻咧？輝瑞嘅、BioNTech 嘅，或者係科興嘅、國藥嘅，咁而家好多人都問啊，喂，應該打邊只啊？邊只穩陣啲？邊只安全啲？咁你而家用你嗰個科研個角度？自然療法嘅科研角度，你係睇呢啲咁樣嘅疫苗 O 唔 OK 咧？ 嗱，其實每一個咧，佢哋咁多個出嚟咧，都冇一個明確100%講到俾你聽。咁啊，同埋遠期性我哋都睇唔到。 係。 咁我哋都係期待緊佢未來嘅第三嘅臨床會變成點咧？一本人我都可以讲俾你听，我曾经都打过疫苗针，被打吓、啊，要去外国，咁佢都用咗嗰只疫苗针系去非洲打呢个黄热针，咁、 哦、 如何呢？好多年噶啦，咁结果我都系中咗招。 哦， 咁中咩招 咧？有后遗症。 我嗰、那个两个星期起唔到身。 哦，几耐之后咩？ 我在三年前打的，是但我在这个身体上我是全部肋骨痛、 哦、 我起不到身、即是差不多半死那样，但是真的未，虽然慢慢消退，我有东西可以慢慢消退，但是远期性我都未知、 哦、但是你打完之后几次出现这个症状呢？ 哇，慢慢越来越多、啊、症状不是几时出现、慢慢加重、 所以而家依個就好多問題。而家問題話打疫苗咧，而家佢哋嗰個標準就話：哦，你打完之後30分鐘之內唔好走，30分鐘又冇事就 OK， 咁就即係安全。其實邊有咁短時間咧？係嘛？阿 Doctor Lily 冇嘅呀，我又即係其中我有一個女士帶個我係呢個烤魚嚟嘅嚇。其實因為我去非洲遇到一個烤魚，而呢個媽咪亦都吸引咗我。咁後期咧，我哋就聯絡。咁佢個女咧 ，B B 女咧，就係、現今叫罕見病。 哦。 現今叫罕見病。媽咪其實未懷孕、未有呢個 B B 之前咧，佢亦都因為要打呢個黃熱針嚇。咁、後屘就隔咗5個月，即係4個月到啦，懷咗孕。咁問翻嚟香港問醫生有冇事啊？會唔會影響胎兒啊？咁醫生話冇事。結果出嚟個 B B 點咧？冇眼球。冇眼球，跟住一个鼻孔，全部要开刀做手术，饮水都饮唔到。咁你觉得会唔会影响远期性？唔系话30分钟一个星期睇话冇事，真系睇唔到远期性嘅安全。 所以呢个问题就话咧，所以话而家都讲话好，唔好讲话啲而家啲新冠疫苗咧。其实阿廖医师同唔同意？其实好多西药。都是有很多副作用，吃完之后呢，其实他是说医你，其实都是某种情况之下，你医到地方好了，但是那道地方就出毛病。 其实这个就是真的西医治疗的症结来的、 啊、 因为、中医呢和西医是有个根本性不太同，中医他觉得症状是疾病的表象来的，中医呢其实就講究咧，就唔係醫你症狀，係醫你身體整體失衡，而令到你嘅症狀減輕或者消失， yeah. 或者令到你症狀背後嘅動力啦係冇咗。咁呢個我覺得係先至係醫學嘅正道咯。咁但係西醫因為有商業嘅因素影響咯，咁佢哋好多時佢哋嘅治療同埋佢本身係一啲微觀對抗式嘅治療嚟嘅。微觀對抗式的治療，咁同埋再加上係從盈利啊擴大市場啊咁去考慮嘅話啦， 他哋就真係咧係純粹係依呢個症狀嘅。 係 依症狀就好似阿飛哥你剛才所講咁啊，你依症狀咁你 佢就變咗頭痛醫頭， 係啦， 腳痛醫痛，腳痛醫腳。 咁你症狀減輕或者消失啦，你唔係依你身體整體失衡咧，你身體要付出代價嘅。 係 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醫好咗個症狀，其他症狀又走出嚟嘅，咁於是你 咁佢又第二個症狀嘅醫生負責啦，唔關佢事啦。我醫好你頭痛，頭個唔痛咪佢咪搞掂咗，你成功咗啦。 其實關鍵都未必係，佢都唔會理你係咪第二個醫生負責啦。佢需要你咧就係啦，你醫好咗你嘅症狀，有其他症狀走出嚟，去開發啲新嘅藥就醫其他症狀。咁於是咧係一路係滾落去啦，係西醫嘅發展係快到你想象唔到啊！咁有人話喺美國最盈利最緊要嘅都唔係軍火商，而係啲 藥廠。 藥廠醫藥。醫藥的行業在美國佔國民生產總值大概最近我 check 過的 data 好像是 18% 是很厲害的 是、 啊、那我覺得如果中醫是可以稍微發展得好一些的話那就可能就不會走類似美國的路咯、 哦唔係因為佢你即係好似威新冠疫苗咁啊！而家啲好多人話有幾隻俾佢哋揀，其實舊年四月已經統計咗，已經有54種疫苗喺度開發緊啊！即係大家喺邊個走得快，就可能個好世界啫，可以能夠揾錢揾得快啲，係嘛？搶集啊嘛，係嘛？咁而家五啊嗱，舊年四月2020年四月嘅統計係54間。54種藥苗啊，開發緊咁而家蒲頭出嚟嗰多個幾隻，因為佢哋快脆得到審批嘛，其實好多人搶住嚟研發嘅。 哦， 依研發咗話好大利潤喎，真係咁多人接種， 係會好大利潤。咁但係係咪一個適當對付新冠病毒嘅方法咧？咁呢個就真係有 要商榷下啦嚇。好啦，我哋聽首歌先啦，廖醫師，我哋聽首歌咧就係、是 呢首歌就是祝君好的叫做 I'm not afraid to die.

正如出身东德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德国在1990年10月在形式上的统一已经完成，但是德国的人心统一仍旧还未完成。30年了，不过对于统一人心的年月来说，可能仍然很短浅。当社会受外在环境影响而发生变化，民心就再受考验。例如今次疫情、贫富差距和难民议题等等，让右翼民粹主义有了市场，东西德之间的隔阂亦因文化、经济和政治冲突日渐浮现，这一幅心墙就慢慢筑起来了。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咁啊，而家由每晚11点开始咧，中文台就有联播的特别安排，所以而家同时欢迎咧我哋嘅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的朋友一起嚟听《广东广西》。咁我哋讲翻我哋今日的话题，就叫做咧系从中医同埋自然疗法嚟睇呢个新冠疫苗。咁啊喺直播室度有啊廖少明中医师，同埋喺电话度咧有啊呢个赖东尼博士啊 Doctor Lily。啊廖医师啊，我想问下咧，而家已经有个调查话咧，问香港人有几多嘢，有几多人会中呢个新冠疫苗？因为话呢个月底咧就已经有国药疫苗运嚟噶啦，大陆啊有成10万剂。咁我想问你，因为根据个调查话，大約有1/3人話會中，有1/3人咧就話會唔中，但有1/3人咧就話會持觀望態度。咁啊，廖醫師，嗱，我又問下你私人問一問啦。如果你啊，你會唔會中啊？接種啊？ 好好坦白講，我就一定係唔會中。 你一定唔會中， 一定唔會中。 咁但係根據而家話全世界所有嗰啲國家嘅尺度咧，如果佢話達到呢、這個羣體，這個是免疫的功效呢，要有70%人接種才 work 的，才可以得的。如果你說30%人接種呢，其實只有個吉的做得出來，他們如果問題是要群體免疫嘛，那要70%人接種才得的。所以問題你現在就很在乎那1/3人，或者說不中，或者有1/3人觀望，那1/3人是很重要的。所以現在你說政府要宣傳多一點，但是喂，你點宣傳人？你都話覺得有戒心都好難，你變咗即係好麻煩啦。但係對政府嚟講咧，而家依個變咗一個叫做咩啊？阿廖醫師同唔同意啊？變咗叫做瘟疫嘅政治病啊！因為而家問題，個個政府都驚緊啦。因為你唔搞掂咧，哇！跟住嚟經濟啊、各方面啊、民生啊，全部啲問題冚唪都全部湧曬嚟喎。佢哋真係腳軟喎。 其實我相信，就算係有70%人口都接種嘅話咧，都係解決唔到問題。 解決唔到問題， 都係解決唔到問題。 即係佢哋自己咁諗啫。 係啊，我覺得呢個就即係都係幾一廂情願嘅。因為群體免疫咧，喺啲咩情況底下會係有效或者效果會係好咧？就是你人口大部分你的免疫都是正常健康的，然後才有機會你群體免疫是可以成功的。但是現在我們看回很多是發現是無症狀的 受感染者，無症狀受感染者即係代表咩嘢？即係代表真正嘅病毒入侵呢啲人嘅身體，佢個免疫系統係弱到都唔會係有反應去保護自己，係冇症狀，所以係冇症狀。呢類咁嘅人口，就算你幫佢接種疫苗，疫苗係啲咩嘢嚟㗎？疫苗係啲假病毒嚟㗎嘛，係滅活，係 特別嗰啲叫 mRNA。 mRNA 咧，嗰啲係另外一種嘢嚟嘅。咁嗰啲咧，反而咧，你係會多啲人咧，係會有反應嘅。咁但係而家你所謂滅活滅毒疫苗啦，嗰啲係 假病毒， 係假病毒。咁你真病毒，你都唔會有免疫反應，你何況假病毒？係咪？咁你接種咗之後啦，咁病可能大部分都冇反應嘅喎，冇反應你可以當佢話啊成功咗冇反應，咁但係實際上就真係唔係咯。我最近都聽過有新聞係報道就係話係有接種過疫苗之後咧，仍然去發覺咧佢受感染呢個新冠病毒嘅。 哦， 咁即係代表咩？即係代表嗰個人已經個免疫已經係好弱啦。去接種新冠病毒係放咗啲假疫苗落去身體度咯。咁但係對於佢個免疫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他都仍然是可以感染新的新冠病毒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无症状受感染者，那你接种疫苗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呢？其实解决不到。 千万不要想着接种了就可以买了保险，买保险绝对没事，可以大摇大摆到处去都可以，这个是一个误导来的。 这个当然会是， 你其实接种了都要戴口罩的，都要洗手噶， 接種咗都會戴。我可能真係有啲另類嘅想法咯，因為從中醫嘅角度啦，即係如果你身體弱嘅話啦，你就係經皮毛，你已經可以感染。係，咁亦都係我哋可以睇翻，最近都幾多例啦，係有好多咧係戴口罩戴得係好嚴謹嘅。可能間中會除一除咯，咁其實係冇影響啊。咁但係呢類人啦，佢仍然係受感染喎。點解咧？呢個同戴口罩係真係冇關係。 唔係，因為最大嘅感染來源唔係嗰個口，係個手啊。係洗手仲緊要過戴口罩 嘅。嗱，呢個從中醫嘅角度都唔可以同意。從中醫嘅角度係皮毛係最主要嘅感染源嚟嘅。係。咁即係如果你係好強壯嘅話咧， 你就百毒不侵。 如果你好強壯的話，皮毛是內裏不和的，咁呢個咧係口鼻啦，就會是主要的途徑咯。咁所以你話，戴口罩，我諗對於一啲真係強壯健康嗰啲啦，可能係會有一啲幫助咯。咁但係對於本身個免疫已經係弱嘅話咧，從中醫角度，你經皮毛已經係可以感染到 嘅。Dr. Lily， 你又會唔會接種呢？如果遲啲啲疫苗運香港，我你中過招，你中過招，你都唔會中啦，係嘛？ 唔會噶啦。 你都唔會嚇。 唔會噶啦。 因為你個嘢中過招。 睇唔到佢嘅安全性。 因為而家問題，就話用翻西醫個角度嚟講，其實嗰個需要嗰個第三期嘅報告，第三期報告其實係唔可以咁快嘅。其實通常都要唔會即時可以睇到嘅，因為你有啲人初初講估計要去到2023年先可以能夠又可以有第三期報告，而家都2021年啫嘛，係嘛？咁而家你問題就話你要睇埋第三期報告咧，你就要先知道佢個真正嘅反應係點。我有個西醫朋友同我講啊，佢話西醫有啲藥啊，推咗出嚟之後用咗三年先有出個毛病，然後即刻收翻啦。 會有咁嘅情況， 有咁嘅情況。 咁甚至乎一個朋友。咁個女婿，咁佢係三年前打咗流感針，已經用咗一段相當時間啦流感針，但係個女婿打完之後，全部神經末梢壞死，做唔到嘢啦，可以點講啊？咁我點可以再喺我身體上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咧？接種咗之後，我承受唔到啦。 嗱，姚醫師，我想問你啦，如果遇咗新冠病毒？肺炎應該點樣醫嗱？我睇到內地咧就講到話要以中醫為主，西醫為輔嚟處理咧。咁我睇下內地提供嘅藥方咧，佢用咗劑中藥啊，好勁喎。 究竟是不是可以能够医到就叫做柴胡，柴胡啊，用了成十六克咁多喎、啊。佢哋个清肺汤啊，十六克差唔多五钱噶咯。其实柴胡是咩嚟嘅？ 柴胡是因为经常会用到的中药，咁已经有好几千年历史噶啦。神农本草经咁，即系里边都系有记载嘅。 系咪有效咧？ 系咪 需要咁大剂量 咧？中呢、這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嘅，因为中医啦，其实系好唔中意啦，系话呢只药物有啲咩用，呢只药物针对啲咩病，呢只药物针对啲咩症状。其实中医就唔系咁睇嘅，中医系睇即系你将方嘅搭配， 系 个配伍系令到人身体整体嘅失衡， 系 可以扭翻转， 系 咁。其實去呢個清肺排毒湯咧，我都有喺網上見過嘅。 啊， 咁都係好似國內建制嘅一啲大師， 大師開嘅係嘛？ 開出嚟嘅。咁、啊、仲有紅頭文件就話啊，呢張方係 O K 嘅。咁、 啊、 甚至咧，我聽講香港好似有間好出名嘅藥粉供應商上市公司嚟嘅，都曾經想做呢只咁嘅成藥嘅，咁但係去到後尾唔知點解咧就停咗啦，就冇做啦。咁呢張方據我自己嘅睇法啦，就真係可能係對一啲輕症會有啲效啦，對輕症有效，咁即係話咧，其實張方佢幾大部分都係針對症狀咯，針對症狀你就會是對輕症有效咯，但是中醫其實很奇怪的，你是一個單一的病源咯，你不同人如果中了招的話，去身體整體的失衡其實很類似的，如果你是真的對症用藥的話，你會令到去整體失衡是會有些逆轉的，這個逆轉的感覺就很強烈的，所以無論你是輕症、中症、重症，你都是會有感覺你是很轉的、但是現在在國內的情況就是個結果就好像不太理想，因為有很多網上也有很多講法，就是說有些自媒體流傳出來就說，就是告戒啲病人，如果你選擇不用中醫治療都好啦，你唔該你唔好攻擊中醫啊！咁即係有啲咁嘅傳聞咯，咁即係證明喺國內唔係會有一班人去係唔接受中醫治療嘅。咁甚至喺北京，先一排都聽過去好似嘗試立例，就話啊，你唔可以詆毀中醫啊，詆毀嘅話你會犯法啦。咁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其實。如果是中醫是搞定的話，是真的搞定的，你是不需要再用疫苗的，事實上中醫是真的可以搞定的。 是 那很多人對中醫有個誤解，覺得中醫你幾千年來即是讀來讀去都是那幾本經典，完全沒有進步的。 是 那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大誤解的，因為中醫其實幾千年來都在研究一樣東 西， 就是人身體本身自己自我康復的能力。咁呢樣嘢咧，其實你睇翻幾千年，喺人類進化歷史裏面啦，其實是一段好短時間嚟嘅。人身體去進化到最近呢一萬幾千年，佢自己本身具備嘅自我康復、自我修復嘅能力啦，基本上咧係冇乜大嘅改變。咁中醫呢幾千年都是研究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合理嘅。而呢樣嘢咧，正正咧就對於而家嘅所謂病毒或者免疫系統嘅治療咧，係好有用、好有效、好重要嘅。咁但係中醫嗰個成傳係都幾多問題嘅，搞到而家普遍療效啦，都係比較唔係咁理想。 但係阿廖師師其實問題。中醫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佢都可以接受西醫嗰啲嗰啲佢哋成就。譬如話，作為中醫，你都唔會反對個病人去照 X 光啦、做超聲波啦、驗血啦、驗血壓啦、驗血糖啦，你都唔會反對嘅。 呢、這個我絕對唔會反對。其實我覺得咧，中西醫啦， 依啲咪西醫嘅西醫嘅好嘅地方咧，話佢攞數據啊嘛。咁但係依啲數據唔係醫病，但係可以作為參考。 咁你譬如話你話依個糖尿病話糖尿病，咁你都要知道佢血糖嘅構成高成點啊？佢血壓高高到幾多度咁啊？依啲都係一個即係好正常嘅一個咁樣嘅診症嘅一個過程，係嘛？唔係淨係把脈睇睇你啊，望聞問切咁簡單。依啲數據都係有用嘅，係嘛？ 係啊，飛哥你講得好啱嗱，其實中醫佢係有佢個強處啦，有佢強項啦，但係亦都有佢嘅缺點嘅。 係。 咁如果呢個病係人體自身個免疫能力、人體自身個自我修復能力係可以搞掂嘅話咧，咁其實我覺得咧，中醫咧係會好啲嘅。 係。 咁但係有一啲病咧，你需要外力嘅。 係。 需要外力，譬如。外科手術咯， 係啊，譬如話你撞車意外要輸血，咁依家定西醫噶啦。 甚至你如果有腫瘤，腫瘤已經係太大，咁令到你人嘅身體嘅 function 係有問題嘅，咁你都係要外科手術，外科手術咯，急救咯，甚至係婦產啦，或者係學你話齋。呢、這個微觀嘅身體檢查啦，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嘅。 磁力共振咁啊？ 呢個都係西醫係好重要，但係我覺得咧應該要分工嘅。分工就係如果係人嘅身體嘅免疫能力係可以搞掂嘅話咧，咁其實應該係用中醫嘅。我覺得中醫嘅睇法同西方醫學之父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嘅中文譯做，咁希波克拉底佢講咗一句嘢就都幾出名嘅，佢話：人嘅治癒本能係病人嘅醫生。 哦， 人嘅治癒本能係病人嘅醫生。執業嘅醫生係淨係可以協助人嘅本能。人的治愈本能，咁佢呢個講法咧，其實同中醫嘅講法咧係好一致嘅。咁、但係好遺憾咁，希臘佢哋嘅發展就唔係好順利咯。咁但係反而中國嘅發展咧就係比較係順利嘅。 會唔會佢哋其實咧，佢哋一個走條路變咗佢太，因為中醫係好 holistic 嘅，即係整體嚟睇，成個身體嚟睇判斷，但係西醫變咗走個分科。 我覺得即係 Hippocrates 佢哋同而家西醫啦係有幾即係係唔係一樣嘢嚟嘅，已經係脱開咗嚟。咁佢哋 Hippocrates 佢都係holistic 咁去睇個身體嘅。咁但係 佢後會佢哋分科咗啊，分全部一分科咗咧就唔可以整合一齊。 我覺得都唔係完全係咁，而係。希臘的環境和即是幾千年前中國華北是都幾不同的，中國華北仍然都是很綠化，即是草本是 很茂盛，即是神龍本草經可以走出來 的。好了好了，你看廖醫師，我們聽聽歌先，回來繼續講我們這個話題。這個就是張國榮唱的《心跳呼吸正常》。 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偶或数更过长，不过请你别问长，为我操心肩紧张，心跳呼吸正常，工作休息正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恨吸引，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4宗本地感染，4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大约有20几宗。旺角朗豪坊五楼 Uniqlo 有3名员工确诊，他们曾经参与一个私人聚会，同店最少70名员工要接受强制检测，部分人要接受检疫。另外，機場三跑群組再多5宗個案，舊世軍南山長者之家有一名院友確診，同一名職員初步確診。至於4宗源頭不明個案，一人是家庭主婦，另外3人從事文職，4人居住的大廈被納入強檢名單，包括柴灣、興華村、美華樓、將軍澳、富康花園9座、元朗塘頭埔村16號、屯門友愛村愛輝樓。北大嶼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上个月完工，其中化验室预计今月17号投入服务，每日可以化验大约1500个样本，估计可以增加公立医院整体测试能力 10% 至 15%。北大嶼山医院副行政总监黄立己表示，化验室由医管局营运，主要先服务亚博社区治疗中心和感染控制中心的病人，初步考虑亦都会化验医管局普通科门诊收集到的样本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个法庭开始审理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指违反缓刑规定的案件，报道指他面临最高3年半监禁，警方扣押过百名在法庭外聚集的纳瓦尔尼支持者。对于有外国外交官员的车辆停泊在法庭门外，克里姆林宫促请外国切勿尝试干预俄罗斯内政，向法庭施压。克里姆林宫又期望欧盟不要将莫斯科和纳瓦尔尼案件有任何联系，否则是愚蠢的做法，强调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对案件的说教。纳瓦尔尼是一个透明玻璃搭建的犯人栏内应讯，并且在聆讯开始之前以对讲机慰问旁听的太太。日本延长10个都府县的疫情紧急事态令，首相菅义伟在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上宣布，基于新型肺炎特别措施法，延长有关地区的紧急事态令有效期去到下个月7号，当中包括首都圈4个都县、东海2县、近畿3个府县和福冈县。政府呼吁国民配合，令到疫情早日消退，又说视乎疫情走势，可能会在限期前解除部分地区的紧急事态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732点，升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1，瑞士法郎0.899。

但是政治有国界。政治是民族国家本位，政治的国界排斥经济的无国界。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拉开了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大幕。同年美国特朗普上台，提出美国优先，曾经是全球化主导者的美国要求退出 WTO。 在政治的阻击之下，一股强大的逆全球化浪潮越演越烈，经济的逻辑以及政治的逻辑正式分道扬镳。 新冠疫情爆发，引发关于自由和秩序同埋应对公共事件嘅两种不同治理模式嘅反思。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咁而家直播室度咧有呢个廖少明中医师，有岑日飞，同埋喺电话度咧有呢个自然疗法博士阿 Doctor Lily。咁啊 ，Lily 啊，你可唔可以？你话你研究过病理学啊，可唔可以同听众讲讲，究竟而家话有两种几种嘅疫苗啊？佢其实究竟有咩唔同咧 ？mRNA 究竟系咩嚟嘅？灭活疫苗是什么来的呢？可不可以跟听众简单讲讲？ 咁 mRNA 即是美国这个的疫苗啦。咁其实呢佢就是希望呢亦都是其实那个病毒呢上面有啲针刺叫 spike 呢，这个 S 蛋白。咁佢会借助入身体，我哋嗰个两个途径入身体。就是那个血管紧张素啊，同埋嗰个甲基转移门。但是如果这个的美国这个的疫苗呢，就会影响到这方面，而加大了它可能会入到我们的身体途径重大。 哦， 所以呢就 会影响个肝，影响个肾的，会是吧？ 会啊，会的。咁它纤维化真的你说那个的数据都未出晒。咁如果佢有 0.01 咁样走咗嗰个嘅病毒入咗个肝肾，你就真係麻烦咗㗎喇。 因为嗰个 mRNA 有个 M 呢，就其实就代替嗰个字叫 messenger， 即係佢一个信差嚟嘅。mRNA 嘅信 ,RNA 嘅信差。嗰个 RNA 呢其实就係唔同 DNA。佢就核糖核酸，廖醫師都好熟噶，因為廖醫師以前研究過化學。RNA 就係脱核糖核酸 ，DNA 就脱氧核糖核酸。 其實好多病毒佢嘅結構都係 RNA。 但 RNA 同 DNA 唔同啊 ，DNA 咧就係雙螺旋結構啊嘛 ，RNA 就單螺旋啊嘛。如果單螺旋都，所以佢變種變得可以好快嘅。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你而家呢啲人話搞疫苗搞得嚟咧，佢已經變得第二隻啦已經。 其實係。是有問題的，因為你搞疫苗最起碼要大概兩年左右，但現在我們看回這個新冠病毒的演化，好像英國已經有新的變種走出來了，那你舊的疫苗是不是 南非都有啊？ 啊，南非都有。其實現在這個新冠病毒已經是好像流感一樣，是分散在全球各地了。咁分隔散響全球各地，係咪可以響好短短一年之間可以做到咧？呢個係一個好大疑問嚟嘅。點解一個好大疑問咧？啲人研究翻1918年大流感嘅時候啦，原來法國啦，響1918年之前有好幾年啦，呢個咁嘅 H1N1 大流感呢個流感病毒啦，響歐洲戰場啦，係啲士兵嗰度咧，已經係流傳緊嘅，傳播緊嘅。咁即係話。佢係喺笪地方傳播緊一段比較長嘅時間，然後慢慢再擴散到去全世界嘅。咁我仲諗翻起啦，喺2014年嘅時候咧，好離奇啦，我碰到好多肺炎嘅病人。咁 肺炎病人有很多是入院啦，入院之後好彩出翻院啦，唔好彩嘅話，響深切治療咧就會拜拜嘅。咁出翻院咧都係好慘，出翻院佢哋唔可以平卧瞓覺喎，係平卧就會咳喎，要挨住嚟瞓覺，情況都係好唔理想嘅。咁當時我都有一啲好奇，咁我係上網查一下咯，發覺原來響2014年之前大概10-20年啦。很多地方的下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肺炎的死亡率啦，是升了差不多一倍，香港升了一倍。那为什么会升得那么紧要呢？这个去病原体讲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没什么人研究的。即如果可能再有人再细心研究，有可能我自己猜测有可能其实这个都是冠狀病毒嚟嘅，就唔係傳統流感病毒嚟嘅。因為傳統流感病毒，我哋睇翻流感嘅疫苗，其實已經係推咗有成最碼20-20年嘅咯。係啊，咁即係如果你有推流感疫苗，咁即係如果突然之間流感疫苗係變種，係令到專係攻擊下呼吸道或者係肺部嘅話咧，咁你啲大藥廠應該會知嘅，冇可能唔知嘅喎。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懷疑今次呢個所謂新冠病毒啦，其實已經係醖釀咗好耐嘅。咁跟住響武漢咁發話首先發現咯，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政治攻擊嚟嘅嚇。政治攻擊之後，咁跟住就係要收割全球。 唔係，如果你廖醫師，如果講得遠啲咧，如果你。因為呢啲唔係科學，係用玄學講嘅。你話成個世界一個大宇宙，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流感新冠病毒咧就成同成個宇宙嗰個運作有關嘅。咁所以問題咧就話你而家有我識得啲高人咧，用呢個所謂中醫裏邊有咗都叫五運六氣啊，去推演咧就講呢種叫大疫。大疫就可以即係話，譬如話建安年代都試過大疫啊。不是六氣推測，因為病毒呢就會大概今年呢或者年底到就會走的了，所以你 打接種是多餘，但你現在你不可以這樣說，哎呀你信我呢，因為沒人敢沒保證性的說會走而已，但其實他問題是從整個可能跟個氣候變暖都有關的。 我覺得他是不是真的會走呢？我自己也沒那麼樂觀、 哦、 其實五運六氣在《黃帝內經》有講，《黃帝內經》裏面也有講一個概念、叫抗害成濟。抗害成濟的意思是就是說你如果是大自然突然之間是冒出一股新的力量，那它都會受到一些相反的力量的制約。所以我哋睇翻響古代好多疫症啦，佢都係響本地咁突然之間咁冒咗出嚟，咁影響好大，死好多人。但係跟住咧，佢會係沉寂翻落去喎。咁人亦都係發展出去對呢啲病毒適應性，而呢病毒嘅殺傷力都係降低嘅。咁所以最終咧都唔好似唔會有一啲啦，係流傳到而家。咁係我哋覺得話啊呢隻嘢，可能幾百年前啊明清嘅時候已經有，我哋冇一啲咁嘅感覺喎。咁、所以呢隻新冠病毒而家去睇，你就真係唔係響一個地方 locally 即係本地咁即係擴散，而係已經去係擴散到全球，已經係喎，全球都係你睇翻國內，佢唔係特別響某一個地區喎，而係去係散在響唔同嘅省份。就算係響香港，佢都係散在響唔同嘅區域喎。咁所以而家你話要截斷啊，要清零啊，其實係完全冇可能嘅。清零點樣可以清零啊？清零究竟係冇病人係清零啦，因為冇病毒係清零啦。按照西醫的醫法，你醫不到病毒的，就算你俾你捉到個真係受感染者，俾你捉去入院去醫佢， 佢唔係醫佢嘅，而家困住佢啫嘛。 係啊， 困住佢舒緩你，唔係你咁辛苦，就話唔俾你傳染人。 O、okay, K， 如果係舒緩你的症狀嘅話，就算你用啲咩標準又放翻出嚟咯。佢入去嘅時候，佢係帶病毒嘅。你冇嘢殺到病毒，你放翻出嚟嘅時候咧，佢九成都係仍然帶病毒嘅。 你 佢覺得佢冇病徵陰性咁，佢話當我好翻。 係冇陰性㗎，呢個檢測係好有問題㗎。佢有時佢會話已經係發覺呢個病人去個病毒數咧已經係好低啦，咁所以放佢出去啦。其實係咪真係 check 到佢好低咧？因為你人的身體咁大，你點喺邊度取樣咁，可能都係又會有影響喎，係咪？ 而家好多 case 復發啦，已經 係啊！你見到係有好多 case， 你放佢出去之後咧，佢都係復發嘅。咁你清零嘅講法咧，基本上係冇可能嘅嚇、啊。你入去嘅時候，佢都有病毒；你放翻出去嘅時候，都係有病毒。你點樣清零咧？從理論上，你基本上係講唔通嘅。 啊 ，Doctor Lily， 你其實站在一個自然療法的角度，你覺得你對於現在新冠病毒和新冠疫苗有什麼忠告啊？對聽眾，Lily 聽不到啊。咁廖醫師，你可以繼續，你認為有什麼有益和有建設性的建議啊？ 有益和有建設性，我覺得政府應該俾中醫上場咯。而家 而家係西醫主導喎，而家成個尤其香港。 係啊，我覺得咁樣係有問題嘅。我覺得即係你唔係好應該就係聽一邊嘅專業意見咯。咁如果你就係聽一邊嘅意見嘅話咧，你都可能會有一啲偏頗咯。咁同埋中醫其實真係醫病毒性嘅疾病咧，會比較擅長嘅。咁、我覺得係應該俾中醫上場咯，咁但係香港嘅中醫亦都個環境係比較困難。 阿 Lily， 你有咩忠告 咧？嗱，我自己就一路做研究嘅，咁就其實都等緊點解政府冇一個嘅抗疫研究嘅分定俾我哋咧？咁我自己喺大學一路都希望即係其實接觸唔同嘅或者中醫啊，或者是大學啊，或者其他的政府有什麼部門呢？我自己亦都唔係即係唔係淨係我啦，當然仲有其他大學嘅教授一起去做緊呢個嘅研究嘅，係幫助點樣嗰個嘅人防止肺炎，亦都係點樣令到個肺炎可以修復嘅。咁我已經做緊呢步，咁可以點呢？我都唔明，係咪真係一定要打疫苗針呢？可以唔可以有第二啲方法更好嘅咧？亦都冇創傷性嘅，亦都能夠防止呢個病毒入侵咧。即係我自己喺呢度就即係問翻政府或者其他有邊個有興趣咧？我已經做咗第一步，咁已經知道即係我自己身邊亦都有啲接觸到一啲嘅地區嘅前線工作者啦，甚至乎亦都我亦都攞過呢啲嘅配方俾啲前線工作者，俾到呢個非傭感染群組，旺角啊感染噶啦，人哋全部冇事，全部冇事，亦都冇去傳播，好安全性。咁其他仲有一路，加連醫院都有啲係入咗院嘅，咁收到我嗰啲嘢，即係經過人哋渠道啦，收到，而佢可以係一日內個銷已經退咗，咁可以點呢？咁我都想即係喺度呼籲翻，我哋自然療法都係用天然嘅。第一件事做嘅作用咧就係 first do no harm， 對身體唔好有產生有啲嘅傷害嘅反應。其實頭先所講嘅 Hippocrates， 我哋嘅醫學之父係自然療法醫學之父，咁多年嚟都係推動一啲天然嘅嘢。係因為植物點解佢哋藥物藥廠唔用佢咧？因為做唔到專利，藥物太複雜啊！里面的化学成分，所以病毒是不能够抵御可以死亡。咁现在我家研究呢个咧，就是用一个脂质的物质加一啲嘅草本，一啲嘅提取物，而可以令到啲病毒可以死亡。但是可以点咧？政府一路迟迟都未有啲乜嘢方案，俾一啲嘅其他嘅研究可以攞呢啲嘅基金去研究。但系国内反而有，我哋都企咗喺度，香港人，我自己都唔知应该要点。 香港很多嘢都話要係咪一個矛盾嘅話，好多嘢都話跟中國走，但係喺到醫療方面咧，佢就反而跟西方走喎，係咪啊？廖醫師， 我覺得就 佢嗰個 傳統都是跟係西醫傳統啊嘛。 我覺得香港首先是醫療體系是西醫的天下咯。 啊， 咁 絕對 係。我哋都可以看到啦，係西醫去係親跨國企業 啊。 咁你可以睇到今次疫情裏面啦，其實已經係有好多表態。第一，去到而家，佢都仲未話係可以 admit， 即係未可以接受呢個國產嘅疫苗。 佢要等第三期啊嘛，佢話。 O K， 佢話佢 科興未出， 係 啊，國產係咪國藥都未出？ 咁但係啦，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國家嘅話咧，咁如果是一個國家的話咧，咁樣做咧係都係有一啲值得爭議嘅。好似佢喺巴西咁，佢都即係係用緊咁，即係去 gather 啲第三期嘅數據啦。咁另外甚至係好似檢測咁咯，檢測其實佢都好抗拒話係國內嘅人來做檢測嘅喎。咁即係你可以睇到其實已經係分咗兩邊。咁國內去個，其實我覺得國內嘅領導人好希望咧係中醫啦，係可以搞掂。如果中醫搞掂嘅話咧，就唔需要搞咁多嘢。咁但係好遺憾， 內地都有中醫幫手係嘛？有 係啊，所以咪有嗰個清肺排毒湯。 係啊，係啊，係咯，清肺排毒湯。 咁但係， 但係香港又唔會提出話叫人飲清肺排毒湯。 但係頭先都講咗，清肺排毒湯係對 輕症， 對輕症有效。咁對輕症有效，我都講咗係主要係針對症狀，就唔係針對身體整體嘅失衡。咁個你會係有啲人咧係唔會接受嘅。 哦。咁但係問題即係啲照少好似Lily 啊 ，Doctor Lily 講話有個委員會要俾可以分定嘅俾錢嘅，要研究各方面，一就係集思廣益，teamwork 咁樣。佢哋始終係佢哋揸住嗰個係即係西醫包攬曬咯。 我覺得係西醫包攬曬啦，甚至好似而家話將會有中醫院咯。 啊， 咁但係政府嘅做法咧都係。是話好似我聽講啦，好似話會將佢判出去嘅。判出去嘅話嘅意思，即係可能都係判俾啲醫療集團。醫療集團咧都係以西醫為主嘅。咁個發展可能會接近係國內中醫院。國內中醫院咧一樣做手術，一樣係用好多西藥嘅。如果你係走呢條路嘅話咧，西醫中醫咧係真係都係冇前途 嘅。哦，即係用用中醫嚟包裝，其實係西醫為主啫。 係啊，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搞中醫院嘅話咧，你應該俾翻，應該自己政府搞翻咯，唔好判出去咯。同埋應該係中醫自己管理翻咯。你可以有兩類型嘅西醫度嘅，第一就係做檢測咯，讀報告咯，解釋翻俾中醫聽咯。第二就係你可能有啲負責急救嘅中醫嘅西醫咯。咁而呢個中醫院嘅所有治療咧，都一定係要用中藥，就唔好用西藥。其實我覺得咧，應該係分幾條路咯。你自然療法啊，你中醫啊，咁我覺得如果政府有資源嘅話，同埋想改善市民嗰個醫療嘅狀態嘅話咧，佢都應該考慮去搞嘅。但如果中醫係按照而家咁嘅做法嘅話咧，係俾係西醫管理咁嘅做法嘅話咧，咁中醫就真係冇乜前景，唔可以響醫療方面幫到個手。 好啦，我哋講唔曬噶啦，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講講聽晚嘅節目啦。我聽晚我哋有個新嘅主持人，就係林義樂牧師啊。咁咧佢就講個題目就叫做係心靈困境有出路。咁啊請嚟嘅嘉賓係屈偉豪。咁啊最後就播首歌，就係鄭融唱嘅《多喝水》。拜拜。 拜拜。 秋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成熟不行，以便能将错地外延制养分，如能做水补充些心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汗颜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余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那一天回不去，若这天赶到他还是死鱼，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再